在清晨落的吻，到黄昏已经几声成伤痕。你对准我的枪口太冷，比不上昨夜当爱人，那是你温热的唇。再不肯也承认，你与我的确太乏善可陈，只是低着背向多思声，每个午夜绞尽温存，算不上用情至深。我们不过是爱人，除了数不清的吻，从来不曾有过一句爱作证。你与我另有缘分，坚定终身。你看我多乏善可陈，我看你多少情深。我们当伴我身边。